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19日西区快餐店持刀伤人案，遇袭男职员情况危殆。 机管局希望航空业界首批外劳今年十月来港。 秦刚会见布林肯，美方称会谈持续五个半小时。 苏丹敌对双方分别发声明，承诺全面遵守新临时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2，喺6月19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有萧乐文喺度啊，各位观众听众早晨。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咧系租置计划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啦，早前就开会啦，系正式通过咗系恒常化出售租置计划嘅咁。嗱，讲紧租置计划咧，其实就系1998年推嘅，就系呢个租者置其屋计划，39条嘅指定屋邨嘅公屋租户咧，可以用一个折扣嘅价钱咧，买翻佢哋自己住紧个嘅。單位嘅咁，咁不過咧，其實有部分嘅租户咧係冇買到單位嘅，咁及後佢哋就搬離開咗呢個單位啦，就將一啲嘅單位咧係歸還翻俾房委會，就有大概咧係3万多-4万呢一啲嘅回收單位出現咗咁。咁而家話恆常化呢一個計劃嘅話咧，就可以俾一啲合資格嘅其他啲綠表嘅申請嘅人士啦，綠市居嘅一啲公屋租户啦，或者係一啲特別公屋編配人士咧，可以係買到呢一啲喺租置計劃嘅一啲嘅涉及嘅當時還咗俾房委會嘅一啲嘅單位嘅咁樣。嗱，呢一個嘅做法係究竟有幾大吸引力咧？對於一啲綠表人士或者一啲特別公屋編配人士，或者過去喺租置計劃嘅時候，其實都涉及好多提到一啲管理上面嘅問題嘅。如果有一啲嘅單位當時係冇買到嘅，如果用呢、這個透過呢個計劃係日後有多咗人買嘅時候，係咪都可以解決到話，起碼舒緩到一個嘅管理上面嘅問題咧？咁等等嘅情況，詳細嘅情況，想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碧如，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碧如，可唔可以先讲下今次呢个恒常化出售租置呢一个计划嘅回收公屋单位啦？嗰、那个最新安排同埋所谓恒常化嗰个原因系啲咩？同大家讲解一下呢个嘛。 嗱，嗰个原因咧就系、是、市民对资助房屋，即系资助出售房屋，系有好大嘅需求。我哋喺2020年。通過了再將這些租置計劃屋邨回收的單位出售之後呢，我們出售過兩次，那兩次呢都非常之受歡迎、第一次就 100% 全部賣完，第二次都 99%， 剩下6個單位未賣完、那有見及此，那、於是乎房委會就考慮將呢啲租置計劃屋邨咧就恆常化出售嘅。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喺呢啲混合業權嘅屋邨管理問題同埋嗰個維修嘅問題咧，對房委會都係一個大挑戰嚟嘅。所以如果我哋盡快將呢單位出售咗咧，等啲業權比較上即係統一之後，應該喺管理上同維修呢個問題上係會比較上係即係順暢啲。 我想知而家有几多每年会喺呢一啲租置计划之下嘅一啲楼宇啦，回收到嘅单位，其实每年有几多呢啲数字？ 嗱，我只能够讲翻，即系平均睇翻过去嘅数字啦，应该每年大概1000-1200咁，千二个到啦咁。 咁係會點樣啊？到時每年收咗之後，就喺居屋計劃或者綠置居計劃咧，就放埋呢啲單位落去。係咪有冇話定期每一年做一次，定兩年做一次，定係會點樣嘅咧？幾時會做咧？ 我哋要睇翻，因為成效嘅問題啦，成本效益嘅問題，我哋要即係積聚咗一定數目嘅單位，先至會即係拎出嚟喺綠置居出售計劃或者係居者有其屋 出售計劃嗰陣時就係一拼咁樣推出嘅。 即係所以我哋期望未必每一期嘅綠置居都會有呢啲單位，係咪可以咁講？ 係啦，即係未必有咯 嚇。但我想知道價格點樣定嘅咧？係折扣 價格咧，我哋沿用翻一貫嘅做法。 嗯， 喺呢啲綠置居出售單位嘅屋邨。呢啲我哋每兩年係會有一個即係評估，即係將佢個價錢係更新一次咁樣樣嘅，根據市場嘅價格。 嗯。 咁但係就唔同嘅屋邨係有啲唔同嘅時間評估嘅，所以就唔係話條條屋邨都係一定嘅時間去咁樣樣更新呢個咁嘅價錢。咁有見及此咧，亦都變咗係有機會某一啲我哋推出嚟出售嘅租置單位咧，如果喺啱啱喺度出售嘅期間係有更新佢個售價嘅話咧，我哋會凍結嗰、那個嗰啲有關單位嘅嗰、那個價格嘅，就以免發生啲混亂嘅情況咁樣。 但我想知道整體係咪平均大概，我見有啲報道寫咧，大概係兩折左右，因為另一個討論點就是其實呢啲屋邨都開始叫做老化啦。如果沿用翻原本嗰個機制，呢、這、一個嘅折扣價又夠唔夠吸引力咧？又係咪兩折？我想知 嗱，係咪真係兩折咧？我就即係唔太肯定。但係其實由最細嘅單位至到最優質嘅單位咁樣嚟計啦。我哋評估咧，今次應該大概係140,000一個單位最低。去到1,230,000。是最高的，平均就大概500,000到一個單位咁咯。咁我呢一個價錢，我相信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見之前2020年咧，房委會都通過推售租置回收公屋嗰陣咧，就其中提過嘅，會喺兩年銷售計劃之後咧檢討嘅安排。檢討嘅範圍包括會唔會擴展至到綠表以外嘅人士，包括係白表人士咧咁。今次暫時就冇話包白表嘅，你哋個諗法係點樣啊？點解會咁咧？又 因為出售呢啲回收單位咧，無形中就係變咗可以配比。輪候公屋人士啲單位都係少咗嘅，咁有見及此，咁就覺得因為而家個輪候冊上嗰個輪候時間都長，我哋於是乎就覺得咁，如果暫時嚟講，就應該唔好將呢個對象即係出售佢對象擴展到去白表人士啦。 但正如你所講，配比一啲輪候人士嘅單位嚟講，實數係少咗嘅時候，會唔會影響成個輪候嘅情況，或者條龍係更加長咧？ 影響應該就唔大嘅。咁因為咧，即係我哋出售嘅對象都係綠表人士啊嘛。咁綠表人士即係佢哋其實本身都已經喺度輪候緊公屋啦。咁或者係特快公屋編配人士，咁即係嗰啲申請者，特快公屋嘅申請者咁，呢啲人士都係申請緊公屋嘅，所以佢哋買完公屋買完即係綠置居單位之後，就唔需要再輪候申請公屋，即係編配公屋啦。咁所以其實應該就唔會影響到輪候冊嗰、那個嗰、那個長短。 但我舉個例咧，即係譬如你本身綠置居嗰個人已經係住緊一個嘅單位啦，咁而家本身租置嘅呢一個計劃入邊嘅樓宇收翻嚟嘅單位，亦都可以做出租嘅，但係就變咗唔出租，變咗賣嘅時候，實際嗰個單位數目係少咗噶嘛？呢、這個位唔係應該都會影響到成個輪候咩？ 但係始終嗰個買嗰、那個。申請者即係買嗰、那個嗰、那個綠置居單位嗰、那個本身佢都喺輪候冊上高噶嘛。 另外我想問， 所以 係你講埋先。 買完之後咁佢咪減少咗嗰個輪候冊嗰位申請者嗰、那個嗰、那個喺輪候冊上高嗰、那個嗰、那個份咯。 明白，即係個影響係減少啲啦，始終佢哋係輪緊啦嚇，都係嗰個管理問題，因為過往係租置計劃都係一啲80-90年代入伙嘅屋邨啦，咁啊見到個樓齡都去到30-40年噶啦，咁因為過往咧就有啲係俾啲租户買咗做咗業主嘅，有啲就係冇買到就變咗房委會繼續係大業主嘅，咁就衍生咗一啲所謂業權，尤其是一啲公家地方嘅業權問題。今次呢個嘅租置計劃。一啲恆常化出售翻呢一啲租置計劃嘅回收公屋單位，係咪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咧？ 完全解決， 固有的問題呢就未必會，但是漸漸當我們的單位數目越賣越多的話，在房委會那個在租置屋村那個角色是減少了，即是我們那些租戶的數目越少了，相信這個問題就會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嗯， 因為現在來講呢，暫時房委會雖然有代表在那個有關的屋村的那個管理委員會上高的，但是我們只是得一個一票而已嘛，那其他的業主就他們應該是大多數，那有時候房委會跟他們分享我們的管理經驗啊，那就因為往往大家那個關注點是不同，那所以會有時會衍生了一些管理上和維修上的問題咯。 但我就不明白，如果多了一些的業主而是少了一些過往的租戶，怎樣是解決到或者舒緩到減少到現在一些所謂業權上面的爭拗啊，或者維修管理的問題？ 那因為到時業戶一看房委會其實那些單位剩下我們未出售的單位，就變成數目越來越少的了嘛，咁所以成整個屋村整體上嚟講，都係已經係由佢哋持有。咁所以如果由佢哋持有而唔係有一個即係房委會佔一定嘅份額嘅話，咁佢哋可能就會比較上即係諗法啦。嗰、那個諗法咧就會同一般嗰啲我哋市面上成日見到嘅好多混合業權屋村一樣咯。咁都係為咗佢哋自己大家嘅利益。 Okay. 所以即是公共設施管理啊，咁他們就不會咁成日都想依賴話或者房委會會唔會有啲乜嘢特別嘅措施啊，幫佢哋整啲咩嘢咁啊？ 即係房委會角色係再細咗，或者所謂退場係更加容易咁樣。OK， 咁佢哋亦都會覺得喺房委會嘅租户喺佢哋嘅屋村個數目都唔多。 OK， 我最後想問埋啫，係咪有一個睇樓嘅安排？呢啲租置回收咗嘅單位，如果一啲人想俾佢哋買嘅時候，係會點安排？呢個係 係咁今次因為我哋而家就疫情嗰陣時嗰啲特別安排就冇咗啦。咁而家我哋會係同有關嘅屋村嘅嗰、那個立案法團同埋管理處安排，咁就盡量咧就俾有興趣嘅購買者咧就可以去睇一睇佢哋嘅單位嘅，咁佢哋睇完之後咧就，譬如揀選咗佢哋喺某一個綠置居或者居者有其屋出售嘅計劃嗰個銷售程序之中咧，揀咗佢哋要睇嘅單位。咁揀完之後佢哋去睇，睇完之後咧，第二日佢哋就要決定佢哋究竟想唔想買嗰個單位咯。咁、如果唔想買嗰個單位咧，佢哋仲有一次機會，再可以揀多一個單位去睇嘅。但睇完第二個單位咧，亦都係喺睇完之後嘅第二天，亦都要確定佢哋究竟買唔買嗰個單位。如果佢哋買嗰個單位，咁我哋就會進行嗰、那個即係購買嗰個有關嘅程序啦。咁、如果佢哋決定唔買嗰個單位咧，咁佢哋喺嗰一次嘅六。自居或者是居者有其屋出售计划那一次他们就当放弃他们自己的权利了。 OK， 好啊，唔该晒黄碧如，同你谈到这里。黄碧如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就住话恒常化出售租者置其屋计划的回收公屋单位，请一位嘉宾，有房委会委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早晨。 早晨。 招国伟，怎么看恒常化这个的做法？ 我自己都会支持是将这一批租置单位的恒常化，意思是可能即未来都会是即保持住一个计划可以出售这些的即货尾单位，那都叫可以多了一些的即置业的机会给一些的绿表住可以购买的。 有没有这么多单位，同埋有没有这么大吸引力呢？其实 看回在之前有两期的计划呢，都是先到的方式，包括了绿置居的2020-21同埋居屋的2022那个时候。兩期，如果每期啊，佢可能講緊一個係800間，一個係500間，都睇到嗰個嘅數字啊，銷售個情況都差唔多賣曬嘅。咁亦都聽翻好多一啲即係去揀樓嘅朋友都同我哋講翻，其實都有興趣買一啲呢啲嘅單位，可能個吸引力個在於係個價錢都真係好平。 同埋可能選擇嘅區域或者係屋邨嘅地點都比較多嘅，咁呢啲都係一個吸引力嘅地方。 嗯，不過一講到租置嘅單位，頭先都同阿黃碧如傾啦，就過往都有好多討論，就係話嗰個業權問題，會唔會買咗翻嚟，坊間關注嗰啲公交啊、地方嘅衞生啊、管理啊、日後維修等等嘅安排，都未必係一個吸引嘅點咧。對於一啲想買嘅人嚟講， 我諗如果你話嗰個嘅即係地考慮點，可能係屋邨個樓齡比較舊啦。 嗯。 咁啊，難免可能屋邨嗰個嘅維修保養，睇下啲法團方面嗰個嘅管理上邊啦，咁啊睇下嗰個嘅情況如何。咁你話即係嗰個即係單位其實有啲大有啲細啦，同埋啲嘅即係樓齡都比較即係舊啲。咁當然買嘅時候，咁啲嘅買家亦都要考慮嗰、那個即係唔係同新樓一般嗰個狀況係一模一樣啊。咁要考慮個情況就係有利有弊咯。價錢上邊平啲，但可能買嘅單位就相對係會比較即係有少少樓齡舊。單位可能就會係有少少殘舊嘅情況。 嗱，據你了解，而家咪大概有30,000+呢啲租置單位係未出售嘅。如果係恆常化之後，就即係唔再係日後租翻俾一啲即係公屋輪候嘅人士啦，變咗係即係俾人買啦。咁會唔會對於條輪候公屋嘅隊會有影響呢？因為實際嗰啲出租嘅公屋單位少咗啊嘛，呢、這個。 睇翻呢啲即係新聞報嘅資料，睇翻就因為就大概32,000+就未售出。咁當然呢32,000+就有啲人都問下，咪可以一次過攞翻翻嚟去買咧？就唔係嘅，因為始終係有當中都有啲居民係住緊喺度。因為而家目前嚟講咧，係有兩個方法去銷售呢啲租置單位。第一個就係住喺本身個單位裏邊，屬於出售屋邨嘅一啲居民咧，可以選擇翻購翻自己個單位啦。另外就係先有個計劃，就係即係攞翻翻嚟就係拎出去綠表賣。咁所以呢啲嘅單位就唔係全部都冇人住嘅，所以亦都唔會話。一次過可以將32,000+賣出去，都是逐批可能收返返嚟再去買。咁同埋睇返頭先之前講嗰啲數字上海兩期講緊都係唔過1,000+嘅。相信就日後有啲嘅措施都好呢，我相信嗰個回收數量又唔會突然之間可能幾千+可以講出嚟去買。咁相信對我諗對於嗰個嘅即係銷售嘅即係數目上面亦都唔會太多，同埋對於輪候講。綠表住户可能自己本身買完之後咧，都要加翻自己公屋單位嘅。你即係你上頭都係以一換一嗰個方式嚟講，就對輪候嗰個數目嘅供應上面又唔會有太大影響。 整體你覺得呢個計劃你自己最關注或者落實要做嘅陣，你自己關注嘅位喺邊咧？我見有啲人就關心其中一個點啦，就係有冇得睇樓或者過往試過租置單位係買嘅，係咁，但係買完翻嚟就話隔離係。垃圾屋或者曱甴屋咁樣，即係可能涉及一啲衞生嘅問題啦，喺一啲鄰居嗰度，你自己點睇咧？ 今次嘅做法，我自己都好同意，同埋我之前都有建議過，係咪好似參考翻類似房協咁啊？喺居屋2022嘅時候，都有啲重售單位咧，都同樣安排翻一啲準買家去睇一睇樓先至決定買唔買。咁呢個都可以保障翻，即係所謂買家，即係除咗屋單位，譬如睇一啲相片同埋影片過去安排之外咧，譬如睇下屋單位嘅周邊嘅環境，以至乎窗外嘅環境咧，睇一睇，咁都叫做確保翻自己買嘅單位都係符合自己嘅心水嘅話，咁我覺得今次做法係好嘅。 怕唔怕？其實多咗呢一啲嘅租置嘅收入翻嚟嘅單位咧，再去即係恆常化去賣翻啦，嗰、那個炒賣嘅情況都嚴重咧。過往都有話啲公屋樓王啊嗰啲咁樣嘅，半分鐘到啫，點睇呢個？ 其實因為個轉售限制佢，因為本身係呢啲唔係新單位，所以佢都根據翻即係過去嗰啲轉售限制去出售嘅情況，其實即係都想可唔可以再好似拍翻齊而家啲新嘅一啲轉售限制，即係因為似乎嗰個嘅出租咗出售咗之後話，咁佢又唔可以去中途改變咗呢一啲嘅即係合約嘅精神。 OK， 好啊，即係你自己覺得未必會有啲炒賣嘅情況好嚴重嘅係嘛？ 要睇下個別，可能有啲屋苑可能舊啲，或者可能佢就算炒賣都喺嗰個嘅價錢上面，未必個個都可能係有咁大嘅即係利潤嘅情況。 OK， 好啊，唔該曬，招國偉，招國偉係房委會委員，都係公屋聯會總幹事，歡迎打嚟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居屋项目马鞍山锦进苑五座楼宇今年初起陆续入伙，由于屋苑坐落西沙路和马鞍山路旁边，受交通噪音影响，房屋处总建筑师朱慧明说，在设计的时候希望令单位尽量远离马路，所以将每座楼以 L 字形兴建，同马路成45度角，并且在部分录得噪音超过70分贝的单位加装隔音窗和隔音露台，作为缓解噪音设施。另外，由于锦进苑地盘窄而长，向南北两边展开，考虑到地形，决定将五座楼宇一字排开兴建，但是在每座大楼之间保持15米间距，确保通风，以及每个单位都有足够日照。他又说，为了方便长者和轮椅人士，单位里面的灯掣和插头高度适中，单位里面是单位内外设有灯掣，有需要的时候先至按动，加强灯光，以达到节能效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今日访问深圳，他在深圳期间会同深圳市领导会面，交流讨论两地在金融、创科、商贸、基础建设等方面的合作。陈茂波都会到访当地的创科企业。陈茂波将会在同日傍晚返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日将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外电报道，预计布林肯将会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会面，并且有可能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昨日就同布林肯举行会谈和工作晚宴，双方都形容会谈坦诚和具建设性，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避免误解误判。秦刚接受布林肯的邀请，适时访问美国。秦刚强调，中方致力于构建稳定、可预期、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希望美方秉持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正轨。美国国务院官员就说，布林肯在会面中非常明确地说，美国不希望和中国脱钩。乌克兰对俄军的反攻行动持续，乌军总参谋部表示，空军连日对俄军的驻扎地进行了14次空袭，摧毁了两个防空导弹系统。另外，乌方导弹和大炮在过去一日袭击俄军三个控制点、五个弹药库和三个炮兵部队。在扎波罗热地区，由俄罗斯任命的官员罕有地承认乌军重夺当地一个村庄的控制权，但是说乌军在袭击中遭受巨大损失，包括有几百个士兵丧生。另一方面，克尔松州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被炸毁引发的水灾，俄方官员说死亡人数升到35人。联合国驻乌克兰人道主义协调员布朗指责俄罗斯拒绝给救援物资运送到俄控的灾区，他敦促俄罗斯当局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行事。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2， 日元 141.93， 瑞士法郎 0.896， 加元 1.321， 人民币 7.128， 英镑对美元 1.282， 欧元对美元 1.094， 澳元对美元 0.68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3。 日经平均指数报 33,525 点，跌1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56.99 美元，卖出 1957.54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9:15。香港电台 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梅树坑噶，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梅树坑，咁较早前罗便臣道西行去翻沃和道啦，近住加洛萨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由和富中心至到嘉华国际中心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带慢车，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荔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啦。咁而家呢一段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嘅，近住碧堤半岛龙尾排翻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咧就喺近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咧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一点，健康多一点。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一将会讲解日常生活会接触到嘅玫瑰座疮诱发因素同埋治疗方法。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声音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你有没有听过以下的运动啊？叠杯、独木舟水球、沙板、落山单车。如果没有听过的话，记得留意多些我们逢星期三的潮兴新运动环节啦。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四点半至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2023年6月19日，西区快餐店持刀伤人案，遇袭男职员情况危殆。 机管局希望航空业界首批外劳今年十月来港。 秦刚会见布林肯，美方称会谈持续五个半小时。 苏丹敌对双方分别发声明，承诺全面遵守新临时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咧，系正式通过恒常化咧，系出售租置计划一啲嘅回收单位。你自己点睇？1842311，会唔会你自己本身都住喺一啲租置计划嘅公屋入边咧？嗰、那个嘅管理情况，头先都讨论到啦。如果话再多一啲嘅单位系即系房委会系收咗翻嚟之后咧，做一个嘅做一个嘅出售嘅时候啊，你自己觉得会唔会更加能够解决到个业权问题或者等等嘅情况？1872311，房委会发言人就话，鉴于咧系租置回收单位喺过去两次嘅销售计划咧入边嘅反应正面啊，经过检讨之后咧决定恒常化出售租置回收单位。房委会亦都指出，未来咧出售租置单位嘅时候咧，目标买家咧就系会系一啲绿表资格嘅人士，以及喺特快公屋编配计划下面合资格嘅申请人，并且会继续透过居屋 或者係綠置居銷售計劃咧，係出售租置計劃回收單位嘅咁。咁啊，其實之前咧都試過兩次嘅，咁而家就叫恆常化啦。其實之前有兩次咧，都有試過喺唔同嘅計劃嗰度咧，係將一啲租置回收呢個單位咧係出售嘅。首批咧就係800個嘅租置回收單位啦，喺綠置居嘅單位2020/21嗰陣係賣曬噶啦，咁第二批500個咧，當時出嗰陣咧就喺居屋2022之下嘅計劃出售，咁啊個售出率咧，當時都話有成99%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咧係課後託管呢個議題啊咁。政府就計劃喺新學年咧推出為期一年嘅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試行計劃，場地嚟講咧就由學校提供啦，並且係由咧非政府機構咧負責營運嘅呢一啲嘅託管課後託管。服务俾一啲有需要嘅小学生咧喺课后留校接受托管同埋系服务嘅支援，咁啊目的亦都可以系俾到一啲家长咧系选择系外出去工作做嘢啦，咁啊改善生活啦咁。扶贫委员会咧就早前开会都通过喺关爱基金咧系推行呢一个试行计划啦，拨款咧就大约系9900多万嘅，咁啊大预计大约系3000名嘅学童可以受惠，咁啊详细一啲嘅细节咧，咁啊政府话会再敲定等等嘅咁。你自己点睇课后托管系咪好重要？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家长觉得如果多咗一啲而家讲到系在校啊一个嘅课后托管，会唔会都更加系便利到一啲嘅家长可能系可以出去做嘢？咁啊，都可以改善一啲生活咧。咁，请你位嘉宾同我哋倾。扶贫委员会委员亦都系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早晨。 系早晨。 施丽珊点睇政府话呢个为期一年咧，暂时就话一个试行计划，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试行计划，你自己觉得嗰、那个睇法系点？支唔支持咧？ 我哋都支持喺学校搞托管，因为我哋其实好多妇女都啲想做嘢啦，咁同埋其實小朋友嘅學習進度跟唔到嘅時候，其實家長有陣時都未必跟到，咁亦都冇錢去補習。咁如果喺學校，即係第一佢哋覺得安全啲啦，因為小朋友都係去學校，咁佢可以又唔需要去再去接佢去其他中心去託管啊，咁同埋就喺學校始終都係比較佢熟悉嘅環境啦。咁可以做埋功課先翻屋企，咁家長去揾到工嘅機會會大好多咯。 你自己即整體嘅計劃方向你支持啦，但係有冇啲細節你覺得要關注或者要留意咧？落實嗰陣， 我諗第一就家長其實佢哋會關注嗰個補習嘅質素啊，即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幫到小朋友提升個學習啊？令到佢哋可以即係學習提升啦，呢個係所以我諗嗰個係咪嗰個託管嗰、那個喺補習方面啊、學習方面點樣支援到個小朋友呢個緊要嘅。咁另一個就個時間嘅，即係因為如果家長去揾工咧，就第一就如果佢哋有啲工其實未必話可以朝九晚五噶嘛，咁係咪有啲工如果佢壓夜啲嘅，咁可以去到最夜可以拖到幾點咧？咁依家好似暫時就六點再可以延長到7點嘅。咁如果有啲係要長啲嘅時間嗰啲，係咪得唔得咧？咁另一個就你知學校都好多紅色假期啊嘛。咁紅色假期係邊個托咧？甚至比如考完試11點幾咁，佢係咪都可以托咧？咁呢啲都係家長會關心嘅，因為其實好多基層嘅工都比較少話真係跟紅色假期啊，跟咩朝九晚五啊。咁如果係想即係令到啲家長可以去做嘢咧，咁呢方面都要留意咯，嗰個時間啊，同埋啲假期啊，咁呢個都要諗嘅，係啦。 講到呢一方面，講時間我都補充少少，因為根據文件所講咧，試行計劃嘅目標小學生啦，就係提供為佢哋提供咧在校課後託管啦，包括一啲學習支援服務啦，好似功課輔導啊、語文補習班、興趣班。可以至少留校去到下午6點，如果个别学校条件可以运作到7點嘅。但你就话可能都有啲工作需要啦，呢、這个时间都可能太早啦。你如果咁样讲，觉得要延长到几点先至适合呢？ 可能佢即係我觉得普遍上就可能得6、7點，但係有啲可能要去到8、9點，呢啲唔知有冇机会啦。如果唔係甚至我哋话我哋都有啲提议，就係话可唔可以如果係佢係有啲特殊情况，比如死社區客廳他們會發展，那那裡是不是都有人可以幫手接駁呢？還是有些即怎樣去有些兼職的可以即有些特殊情況可以留校呢？那這方面要想咯。 Okay， 即學校這個課後託管計劃的時間到了，就轉去第二度有一個叫社區客廳的服務去做， 或者可能有些兼職的可以再可能那些留校的宗數只是純粹就不是功課了，就純粹真的看著他，讓他安全，他自己在溫書啊，這樣咯。 嗰、那個週末同埋公眾假期嗰個咧，暫時係咪根據計劃嚟講都係冇課後託管計劃嘅？根據你喺扶貧委員會了解， 佢哋就好似冇詳細講，但係佢哋就話如果係可能想喺社區嗰度做咁樣咯。如果真係紅色假期 ，OK。你就覺得即係咁喺社區度做同喺學校做嗰個分別係點樣咧？又 咁一定係通常學校就家長咪比較放心嘅，因為比較熟悉啊、小朋友熟悉嘅。咁社區就要睇下去邊度啊，近唔近啊 ？OK。 同埋個環境合唔合適咁樣咯。 嗯，而家話即係。推呢個計劃啦，港九新界學校咧起初會提供3000個嘅名額嘅，我就想知據你了解，其實學校有冇咁多學校係願意係提供呢啲場地啦，同埋嗰個3000個名額夠唔夠咧？因為佢講到咧就係話基層嘅家庭咧就係免費，但係一啲比較上富有嘅家庭咧就都要俾個成本價嘅，咁你自己點關注嗰個價嘅問題咧？價格嗰個上面？ 我谂基层家庭就即系免费会好啲嘅，因为佢哋即系如果佢就算出去做嘢都唔系好多钱，系啦。咁如果真系我唔，佢哋就讲嘅声称就如果有名额证先至会俾一啲即系佢屋企比较环境好啲嘅，咁先收费嘅。 嗯。 咁但系我估如果佢系其实佢嘅服务系个时间系可以就到啲家庭翻工咧，我估3000嘅名额都唔会够用嘅。咁除非係佢啲時間真係太過短，我就有啲擔心，如果佢到六點咧，其實好難揾到份工咧。佢五點，即係佢五點幾要放工咯。係啦係啦，咁會難啲咯。咁係啦，咁如果係可以再晏啲，譬如起碼都7點，咁佢揾份工六點放工都容易啲嘅。系啦 ，OK， 呢個都講緊個時間啦。但我想知講個額，你先話3000個唔夠，幾多先夠咧？但因為佢始終係首階段啊嘛，應該首階段就咁多定點咧？同埋頭先講話場地嘅問題啦，你有冇聽過啲學校其實都未必咁開放個場地開到咁晏咧？又會唔會係咁咧？同埋其實係咪譬如我舉個例啦 ，A 學校係咪淨係俾佢哋學校嘅學生係即係課後託管？會唔會係其他學校嘅學生有需要都會用到 A 學校嘅場地咁咧？會唔會咁嘅？ 嗱，如果即啲學校係咪肯做？我相信政府應該係有同啲學校傾過嘅。咁所以應該佢哋講話依家有50間嘛。咁當然我哋希望梗係全香港即係有需要嗰啲學校都會即係佢哋有啲基層學生嗰啲佢哋會開啦。咁會對其實對學生都係好嘅嚇，因為佢留喺學校唔使周圍走啊咁樣。咁其實我其實學校一個比較好嘅場所嚟嘅。咁即係比如你就算假期啊各樣都可以開放嘅，好嘅。只不過我覺得是政府要給足夠的人手去咯，因為他即係如果你叫現有的老師就真的太攰了，即係好難做。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喺呢個放學校有一個即係啲黃昏時間、夜晚時間係有另一個，無論黃昏老師又好，或者係即係志願團體入去幫手處理個學校啊。嗰、那個學習啊，或者係活動啦、okay. 因為對小朋友嚟講，除咗做功課，佢都好想有活動嘅。咁呢個就會令到嗰個人手編配好啲啦。咁可能人手編配就唔單止係老師啦，佢仲可能需要一啲管秩序啊、清潔啊，或者係一啲睇住間學校啊。咁我諗呢方面嘅配置要做得夠，甚至保險啦、啊，有啲學校以往我哋都試過訪問嗰啲學校嘅，即係問佢想唔想做，咁佢哋會有好大嘅憂慮，就係嗰啲。好多嘅一啲支出就未必係政府會包曬，咁同埋比甚至你可能用得多個學校嘅選號啊，咁係咪有啲支援啊？咁呢啲我諗要諗得周全啲咯。 OK， 非政府機構如果係營辦呢一個嘅課後託管服務啦，其實除咗教之外，係咪都涉及好多其他嘅嘢？譬如頭先我哋要課外活動一啲興趣班，或者要管佢哋啦，成、可能代替一部分家長嘅角色啦，係咪咁容易揾到呢啲人去做咧？ 我估志願團體依家好多都有搞緊一啲類似嘅嘢嘅，咁只不過可能睇下佢會，可能佢要，當然佢有啲時間，佢現有可能有啲服務，咁跟住佢要喺個學校嗰度開翻，咁呢個可能要有個轉博位啊，各樣嘢咯，咁要睇下嗰個資源同埋請唔請到人都有個問題嘅，大家都知道有時請人都會難，請到啲有心嘅人都係好緊要啦。咁另一個就當然，如果有啲社區上有啲義工肯幫手，更加好嘅。我哋自己喺深水埗，我哋自己喺中心，其實我哋都會有啲係可能係有啲係要俾啲少少錢佢嘅，有啲就真係義工嚟嘅。咁你可能要配置好多唔同嘅先至可以做到咯。因為雖然政府話一對八。 個跟住如果 SEN 嗰啲就一對五，但係我估如果你問起功課啊或者學習上，可能呢個比例都未必夠嘅。 嗯 咁可能都仲要有啲義工幫手啊。 Okay. 社區上都有啲退咗休嘅義工，又有心嘅，有可能啲學識嘅，咁如果佢哋肯參與，更加好咯。 嗯，另外我想問施麗珊就係、是，其實政府而家喺社署之下咧，都有課餘託管服務嘅，都係由非政府機構，就係、是、以自負盈虧以及收費模式營辦啦。咁啊，為一啲小 學，得五千幾個名額、 我想知道個分別係啲咩咧？就係 個 做法。 可以免費嘅。 嗯， 呢、這個係其實係唔係社署嘅辦係志願團體辦嘅，咁只不過社署就俾咗一啲名額俾佢哋可以申請減免咯。 咁點解唔可以喺現有計劃嗰度去抌多啲資源 咧？佢可以諗嘅，我覺得呢個可以諗嘅，即係佢係咪可以係咪移過去學校搞咧？即係幫佢配對學校咧，我覺得可以諗，因為學校始終個地方好啲嘅，所以我覺得就算你紅色假期啊各樣，如果可以喺學校用，學校有地方用啊，更加好嘅。 Okay, 即主要是場地的問題， 場地各樣嘢都好唔同嘅。 同 埋頭先講嘅話，你可唔可以呢間學校去其他學校？咁就要睇下係咪嗰間學校唔夠人，比如可能佢得幾個學生係需要嘅，咁你隔離學校或者係有位嘅，咁我覺得係可以咁樣做嘅。 好啊，唔該曬施麗珊，同你傾到呢度先。施麗珊咧就係扶貧委員會委員，亦都係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嚟嘅。咁啊，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有個呢個嘅課後託管啦，咁就係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試行計劃推出，就係話為期一年嘅，去支援一啲小學生啦。你自己點睇18723？對於家長嚟講，會唔會都係一個好嘅措施，可以釋放到佢哋出去做嘢咧？咁請多位嘉賓啊，立法會改革扶貧政策及策略小組委員會副主席鄧家彪早晨。 系早晨，苏老板，早晨。 邓家彪点睇呢个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试行计划啊？你自己支唔支持啊？ 其实萧罗文，你头先问阿施丽珊个已经系关键问题，即系之前咧，就算俾咗资源俾即系NGO 或者嗰啲社署资助嗰啲中心咧去做咧，系唔够喺学校做咁到位。那个原因好简单咧，就系、是、始终细路仔放学去到那个中心系有少少距离嘅。咁如果嗰啲學童係年紀偏細嘅，咁就會即係遇到一個需要安全嘅考慮。咁所以如果喺翻佢原本就讀嘅學校，即係放學之後即刻有個即係課餘託管結合活動啦，結合功課輔導啦，其實係安全同理想。因為始終而家聚焦就係小學嘛，小學即係6至11歲，尤其初小嘅大家會更加關心嗰個安全。咁第二就係當然學校環境係始終大好多，佢根本課之後嗰啲課室都係閒置㗎啦，大部分課室。咁點解唔用返呢？因為好多社區中心其實個 size 好細嘅，應該有個活動。咁所以呢個係可取。 不過都等大家了解先，本身已經有嗰個課餘託管服務呢，啲學生通常喺邊度做呢個服務，同埋啲嗰個點係咪分佈得唔係好？即係唔係好多啊？或者其實可能即係比較少，所以就可能同一個區得個一間兩間咁，會唔會所以係變咗啲學生就要去個距離好遠咧？係咪咁？ 其實政府一直知有個好強大嘅需要嘅，咁所以咧有啲就政府嘅資助，譬如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佢已經一個可能地方大啲啊，所以都始終都可能有4、5千、5、6千尺咧，咁佢始終都會有，但其實數量都唔多，可能係。一日受惠的學童是講緊最多30至40，因為他哋都要找足夠的空間有房，咁所以其實就對比個需要真係爭別好大啦。學校個閒置嘅課室真係遠勝於嗰啲社區中心。第二就係咧，我知道有啲學校咧，其實就透過自己嘅資源或者籌出面嘅資源，譬如有啲學校係一啲。大嘅福利集團底下噶嘛，係咪有做教育有做社福？咁有啲機構咧，其實已經自發係做緊嘅，咁但係就唔係一個即係真係自發咯。咁所以咧，其實始終都唔係涵蓋所有小學生啊，或者所有即係全港嘅政策咧。Okay. 所以其實呢個係可取嘅。 咁所以今次就係話重點之一咧，就係在校嘛，在校課後託管服務呢個試行計劃，你覺得仲有啲咩關注咧？頭先施麗珊講到嘅，譬如話有冇咁多人啦、嗰個質素上面啦，要點樣去睇啦，同埋學校嗰個嘅睇法點啦？因為可能都涉及到即係用到佢哋一啲地方。頭先佢提到一啲好具體嘅問題，例如一啲保險啊，或者一啲設施嘅損耗啊。等等，你覺得你的看法是怎樣？好幾方面，我先講到。 第一就而家講精準扶貧，精準扶貧 其實咧話就話精準，但其實如果潛在嘅目標咧，其實都多人嘅。劏房住喺劏房嘅21万人，咁當然當中40000係學童，嗱呢個係推算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單親家庭，又係第二個即係精準扶貧優先去處理嘅弱勢群組，嗰度都有21万。咁所以其實咧，今次嗰、那個即係第一年嘅目標係3000個學童咧，聽落去真係同嗰個總嘅人數需求都係有個距離。咁但係始終行咗第一步先。呢度第一步就係咩咧？就其實大部分嘅學校地方又係其實係社會嘅，即係政府嘅。每一年每一個月嘅營運開支都係政府的。我唔覺得應該要割裂去睇，反而係大家合力，即係結合政策，結合即係大家有嘅資源啊，福利機構、志願機構再加學校嘅資源，咁我覺得先要去解決到問題，唔能夠就話誒扶貧嘅或者託管嘅係社署嘅事，教育做好教育，已經唔能夠用呢個思維去睇我哋啲深層次嘅問題。 頭先即係就算個額係3000多個啦，但係問題因為非政府嘅機構係負責去即係營辦呢啲服務噶嘛，有冇咁多人同埋嗰個質素上面要點樣去保證到咧？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现实的考量，就是刚才讲总的需求可能很大，但是起步怎么做到，如果不出了麻烦就影响信心。所以我反而觉得3000是不是很大手笔，但是我想是一个力所能及做到的数量。当中可能牵涉到需要的人手，其实大家会即刻推算到可能是额外需要400至500人。咁这个都是额外推算啦，咁可能会众多，咁但是众多可能是一些义工啊，一些即志愿者啊。咁但是始终如果我讲话啊社会上面需要新增的400至500呢，其实大家觉得应该可以消化得到的。咁样行了第一步，巩固了经验，就會比較好咯。 即係 我想講咧，就係好多單親家庭，尤其領綜援單親家庭咧，表示過去頭先所講，社區中心嗰種輔助館，佢哋反而唔係優先獲得即係支持嘅群組。咁好希望今次可以優先啦，係啊。 係咪因為過往嘅額太少咧？又其實都， 但係第一額太少，第二佢哋個邏輯又唔係錯嘅。既然額少咧，佢就嚴謹喺譬如話，两夫妇都有嘢做，或者个单亲家长系有嘢做，咁我拨俾你优先咯。咁但系其实鸡生蛋，蛋生鸡，只要我可以摆细路仔一段时间，我先可以出去做嘢噶嘛，搵嘢做噶嘛。咁所以就鸡生蛋，就一啲想出去搵嘢做嘅，就从来冇得到呢服务咯。 你觉得今次呢个计划系咪可以达到目的，就系可能释放头先话啲单亲嘅家长都可以出去做嘢啊，或者即系起码家长啦可以喺即系照顾小朋友嗰度，就将呢一样嘢就交咗俾一啲嘅志愿机构帮一帮手出去做嘢。你觉得达唔达到呢个目的咧？ 一定达到嘅，但系有几成功就要去评，即系真系要中间做好嗰个评估咯，去睇嗰个所谓 KPI。咁但系头先施丽珊讲咧，大家一即刻谂，咁星期六日点咧？红日点咧？因为香港始终系服务业为主嘅社会，越系即系多人放假，就越有啲行业系要翻工嘅。咁所以呢个其实真系，但系我举一个例子啊，酒店业。酒店业嘅长假期系最旺嘅，但系长假期就系长假期，细路仔唔使翻，点算咧？酒店好期望系请到妇女去帮手，但系就系呢啲咁嘅时空上唔啱嘅错配咯。 我见早前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咧都提到话，正研究鼓励生育，咁其中提到一样嘢就系、是今次呢个托管嘅计划啦。你觉得托管计划同鼓励生育有几大嘅关系咧？ 我谂托管要做到好似其他國家似新加坡咁，十年間喺幼兒托管，講幼兒係0至6歲，真係個名額增加超過5至10倍，你先至得咯。幼兒托管係關鍵，但今次唔係幼兒，係小學。我希望即係政府再諗下點樣提升幼兒0至6歲嗰個托管，我覺得呢個就真係最關鍵啦。 OK，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謝謝 鄧家彪咧，就係立法會改革扶貧政策及策略小組委員會副主席，有關於今次就係推出為期一年嘅課後在校課後托管服務試行計劃。你自己點睇1872311咧？對於釋放一啲家長出嚟嘅勞動力點睇？1872311。 2023年6月19日，西区快餐店持刀伤人案，遇袭男职员情况危殆。 机管局希望航空业界首批外劳今年十月来港。 秦刚会见布林肯，美方称会谈持续五个半小时。 苏丹敌对双方分别发声明，承诺全面遵守新临时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嗰一个钟头咧，我哋讲到两个嘅议题，其中咧就系包括有租者置其屋计划啦，咁啊讲到1998年开始做呢个计划嘅，三十几条嘅屋村嘅一啲公屋租户咧，可以当时咧用一个折扣价咧去买佢哋嘅居住单位，咁当然有啲人系冇买到啦，咁冇买到而佢哋搬走咗之后咧，就交翻个单位俾房委会啦，而家就系话将呢一啲收咗翻嚟嘅单位咧，都系会推售翻嘅，咁就系仲会用一个恒常化嘅方式去推售，同唔同意呢个做法？会唔会解决到当中涉及到一啲嘅管理等等嘅问题呢？咁另外头先亦都讲到关于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试行计划，会唔会都可以帮到部分嘅家庭，尤其是一啲单亲家庭或者有需要出外工作嘅家庭，喺照顾小朋友方面嘅压力舒缓咗一啲，咁啊令到即系可以释放佢哋做嘢啊，或者可以改善到佢哋屋企嘅一啲嘅生活问题啊、收入啊等等咧。咁1872311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有陈女士，早晨。 喂， 你好，陈女士，听到系 系咁，我咧就讲下咧，关于咧就呢一期咧就系拣楼六字居嗰啲安排嘅唔公平嘅。咁我咧就系独居长者嚟嘅，咁咧就安排我系上个礼拜去拣嘅，咁咧就拣完拣剩嗰啲咧就系建筑面积咧就话185尺，咁咧就实用面积咧172尺，咁咧根本就冇可能容纳到有人会去住得到嘅。咁咧就佢安排拣楼咧，咁咧就有啲家庭咧就家有一个后生一个长者咧就有特别优先权去拣楼。咁我哋啲独居长者咧想买个环境大啲，即系希望有一个即系唔系住紧公屋嘅家庭户咧，就想加入嚟同我哋一齐住嚟照顾我。咁我咧就系冇呢个优先拣楼，咁我就揀唔到嘅。咁我覺得房屋署咁樣安排係咪公平呢？咁我哋都係俾翻間公屋出嚟噶嘛，係咪？咁但係佢哋嗰啲一個長者同一個後生，佢就有優先權去揀樓。我哋啲就擺到最後冇人買啦，先至安排揀嗰啲納米樓。咁我覺得咁樣公唔公平呢？我就反映下咁， okay。 希望日後呢，如果係最有呢啲推出嚟去申請嘅，咁我哋呢啲長者呢啲獨居係咪永遠都冇機會去揀到有即係啱心水帶一個後生去同我哋居住去照顧，因為我都60多歲㗎啦，我都係想有一個後生嘅搬嚟同我一齊住照顧我咁樣咯，咁就交翻間公屋出去咁樣咯。 OK， 明白。唔該，陳女士有關注到就係六字居揀樓嗰個先後問題啊，佢自己關注到呢一點。咁就陳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喂，你好啊，喂， 嚟聽到陳先生，請講係。 係。头先咧，今朝早咧咁讲到咧，嗰个咧学校托管嗰度，咁其实有一个意见嘅，咁咧其实可唔可以要政府咧改一个政策？咁咧就因为咧而家咧根据嘅法例咧，16岁以下嘅小朋友咧，即系就唔准独留家中嘅。其实可唔可以将个门槛咧降到咧12岁咧？即系你谂下，13、14岁都唔俾独留家中，即系唔怪得香港咁多港孩啦。嗱，咁其实如果你改一个政策，咁13岁至15岁嗰班家长嘅小朋友，咁咪咁嗰啲小朋友嘅家长，咁佢咪可以出去做嘢咯，系咪？ 嗯哼， 咁一举两得啦，系咪？ 即系你主要系关心呢、這个啫，整体嗰个托管计划你自己点睇嘅？又 呢个我就冇意见，呢、這个我就系啦，即系我反而系觉得个单独留家中嘅年龄，我就好有意见嘅。 O、okay， K， 即系12岁都唔俾独留家中，即系香港就咁多港孩咯，系咯。 O、okay， K， 好，唔该晒陈生，仲有韩女士，早晨。 早晨。 系你好，请讲。 系啊，我想讲下关于呢个课后托管嗰度咯，我觉得呢个政策好好啊，因为可以帮助到啲即系啲妈咪想翻工啊，咁都可以即系有机会出去做嘢咯。如果唔系咧，要挂住佢哋三点，即系小学都3点钟放学啦，咁翻唔到工咯，变咗我觉得几好啊，呢个唔错。 好支持。 這個你自己身邊有些人的經驗，還是你自己都覺得？ 我自己都有，我自己有兩個女的，現在 都中學了，大學讀的，一個大的都出來做工作了，小的那個現在讀中學了，即是我覺得如果真的一早有人幫我看著，那我可以出去做事，我覺得挺好的了。 過往有沒有聽過其實好像有其他即政府推的那些的課餘託管服務，那些又幫不幫到你？ 嗰啲我就冇咩點留意，即係我而家聽電台咧，我覺得呢個好好咯。 Okay. 即係如果喺學校咧，我覺得學校即係如果喺學校可以繼續留到即係六點啊，咁即係七點啊，我真係唔錯。同埋佢哋可以喺學校做完功課先翻嚟，唔使翻到屋企咧，哇！做到十一二點都即係有時即係唔係即係有時唔係下下都。樣都識得教佢噶嘛，咁變咗咁如果有學校啊，咁如果有人即係幫手，即係去做完啲功課先翻屋企，咁翻到屋企咪可以食完飯，咁我可以休息一下，咁早啲瞓覺，早啲翻學，我覺得唔錯呢樣嘢。 Okay. 如果我翻到屋企哇，即係搞咗好耐啲功課，咁唔係即係而家係辛苦啊，覺得家長都係。 好啊，唔該曬韓女士。咁啊，佢關注到呢一個嘅課餘託管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試行計劃咧，佢好關注到在校呢一點，覺得都非常重要啊！佢哋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休息一阵。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那个房主就是给我装修的人，所以我猜他可能利用装修的机会，把我们两家给打通了。 为什么会有这怀疑？ 有人进过我的房间，他用药把我给迷晕了。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一啲教师或者教师操守嘅一啲问题啊咁啊。上年嘅施政报告咧就提出啦，教育局咧系从操守啦，以及系培训等多方面咧系加强教师管理。咁喺上年年底嘅时候咧就推出咗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嘅咁。嗱，讲翻而家咧啲在职嘅教师咧需要喺每三年嘅周期入边咧参与最少6个钟头嘅叫做教师专业角色。价值观及操守专业发展课程或者活动嘅咁，教育局早前又上载咧有关于教师专业价值观和操守嘅一个叫做学习培训资源图，入边有一啲建议嘅就话学校同埋老师咧进行一个校本培训啦，反思秉持价值观啦，同埋操守嘅重要性。当中咧喺呢个资源图入边咧有4个个案咧涵盖到一啲校内校外嘅情况啦，教师嘅一啲唔同嘅做法啦，有冇问题？點解會出現呢啲情況啦？或者學校要點樣預防嘅事件發生咧？咁4个个案入邊咧，有啲就涉及到可能係學生同埋個老師有冇保持一啲適當嘅社交嘅距離啦，或者一啲活動嘅時候，另外就涉及到教師用一啲花名叫學生等等嘅咁，都可以同一個嘉賓咧去討論一下成個資源套啊，提出呢啲嘅例子啊，嗰個代表性啊，或者係咪學校都面對緊呢啲問題嘅咁？電話旁邊有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主席黃建豪，早晨。 早晨，主持人，早晨。 早晨，黄建豪。这个即是资源套入面我先讲的就是教师专业价值观和操守学校培训资源套。有4个案例的，先讲了少少的。我就想知道你觉得这个资源套那个的用处或者重点是哪里，或者够不够即是参考性呢，对于教师来讲有。 个用处就是很明显就是想提升整个教师团队的专业形象啦。因为在过往可能大家都可能个别教师可能有些的行为做出来呢是令到公众人士都觉得好像差一点，因为毕竟公众或者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社会呢对于老师的期望呢往往是高于一般人的。咁如何建立一个教师的形象而令到教师去彰显师德呢，其实我想是整个团队 的任务咯。咁今次那个教师培训资源套其实我觉得很好的，就是可以让到学校都有空间呢是跟老师去就着一些 case 呢去都分析一下，究竟我们就着我们校本，就着我们现在面对的学生，其实我们有些什么是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呢，这样。那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讨论的。 我见就说资源套都建议学校就着这些提出了的一些个案例子跟老师要做一些小组讨论的。所以很关键就是落在这些例子究竟有几有代表性，或者是不是老师都可能面对类似这些的情况，究竟知不知道应该做或者不做呢。这4个个案你觉得个代表性有几高呢？ 我覺得都涵蓋咗真係童工一啲嘅好特別嘅情況㗎啦。譬如我先講嗰、那個有個喺話喺成績好，跟住去 party room 玩坐爆氣球，然之後搭膊頭影相啊嘛。咁但係傳媒就放咗喺搭膊頭影相嗰度，咁以至我哋有啲童工就討論啦，係咪真係唔可以搭膊頭影相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成個個案咧帶出一個討論、就是，就係我哋要考慮事地人啦，即係老師喺做出一啲行為嘅時候要考慮幾時做啦，即係譬如我哋會唔會係喺嗰個畢業禮上或者係一啲嘅成長型入面啊，學生或者係個情緒啊需要支援嘅時候，我係同性嘅啊，唔係男女嘅，係同性別嘅，我男生男生。而且我同佢係有一定嘅交流交往，底下有好嘅關係。我喺一個場合合適嘅地方，我搭一搭佢膊頭，係影張相，或者係搭膊頭支持佢。咁我覺得呢個舉動咧係合宜嘅。但係相反地，如果係話喺 party room 喺啲私人場合，甚至乎我哋之前有啲嘅 case 咧，喺2012年有個老師咧係帶啲學生喺畢業典禮之後咧去呢一個嘅 K 房唱 K， 唱完 K 咧就搭膊頭啊，或者坐大髀咁樣，咁啊上咗法庭添。咁呢啲係我諗係需要俾同事知道自己嗰個行為嗰個底線。 嗯，你覺得會唔會係可能近代會出現多啲呢一類嘅例子？因為可能都好講學生同埋老師之間嘅關係啦，要即係除咗話即係大家有個身份階級之外咧，都好講其實同啲學生係咪打成一片啊咁樣嘅一個融合嘅關係嘅，係咪都其實變咗條界線好難畫咧？究竟點樣幾時係做翻一個即係可能同老師同學生之間要有啲距離嘅？幾時可能係真係關係好啲，可能會有多一啲嘅即係可能搭膊頭啊呢一類嘅行為嘅，係咪好難分咧？其實又？ 其實我又覺得唔難嘅，我覺得最緊要係學校管理層或者校方或者局方啦，甚至乎講出咗自己嘅期望，咁而且時刻温馨提醒我哋嘅同事啦。我又舉多個例子，譬如過往咧喺社交平台剛剛有嘅時候咧，咁好多老師都有自己嘅社交平台啦，咁當時大家就可能有兩個 account 啦，咁樣或者主持人你當時嘅。嘅老師就有兩個 account 咧，佢就俾學生，佢就俾自己嘅咁樣，係咪？咁有啲咧就老師就冇分咁樣，咁結果咧就可能有將一啲生活，譬如佢成日都可能去飲酒嘅，咁影啲酒啊咁樣出嚟啊咁樣。咁其實呢一個行為舉止，當然係你自己自由空間啦。但如果當中係有啲學生係見得到嘅時候，會唔會或許讓到學生有一個誤會，或者即係都老師飲酒喎，我又可以飲酒，但係喺佢嘅心智咧，佢未可以係可以分辨得到，咁飲幾多咧？應唔應該飲咧？等等，咁所以呢一啲我諗唔係話以前就會少啲，而家多啲。我覺得係而家因為畢竟我哋有虛擬世界啦，咁樣咁我哋老師嘅畢竟都係算係少少係面向公眾，亦都係面向緊學生。咁我哋嘅自己嘅一啲嘅個人嘅情況咧，其實都係學生同公眾關注，所以我哋依刻咧都要係多啲謹慎去留意咯。 剛才你講個例子我都想問，其實從老師的角度應唔應該俾太多自己一啲私人生活或者嘅狀況係俾學生係知道咧？合唔合宜啊？呢個情況？ 我覺得俾唔俾私人生活俾學生去知道咧，我覺得係兩睇。倘若即係你係覺得你 post 出嚟嘅嘢係真係健康正面積極之我諗係冇乜所謂嘅，即係你都係鼓勵緊同學仔，甚至乎可能。你同學生一個好近嘅距離嘅時候，佢哋有啲嘅突發嘅情況，你都可以了解到啊。譬如佢哋，原來成日都屋企人唔喺屋企嘅，或者係成日都去咗公園嗰度留念嘅。咁同佢個有啲 IG 啊，一啲 post 嗰啲 story 啊，即時嗰啲 story 咧，我諗老師係會掌握到多啲學生而家面對嘅情況。因為上堂瞓覺咧，係嘛？我曾經都知道啊，有啲同學仔可能佢係跨境學生嚟嘅。佢同啲朋友當時疫情期間飲酒飲到五六點，咁佢第二朝翻唔到學，好正常，係嘛？咁所以咁你平時佢唔翻學，你而家知道個成因係點樣，你又可以介入去點樣去幫到個同學仔。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好嘅一個幫助。 嗱，想講翻今次個資源套咧，其中有個案就係涉及到個老師叫學生花名嘅咁。這個你哋譬如你嘅關注係點啦？會唔會有啲前線教師都關注啊？究竟點樣拿捏啦？或者係咪你都覺得一刀切，其實所有學生就叫翻全名或者英文名，就唔好叫花名，定係點咧？ 係嗱，我覺得呢個正正係帶出一個好好嘅討論啦。即係以往我哋可能忽視咗，即係老師叫花名，令到學生產生啲誤會嘅。咁我哋都有同工會嘅理事咧，我哋一齊去傾咧。譬如 我哋講一啲好正面嘅花名，譬如而家我叫主持人，你叫堅強噶嘛，勇敢噶嘛，你勇敢咁樣。咁當老師咁做嘅時候咧，係一個帶頭嘅作用，同學仔真係會跟從。咁如果啊，你話我又叫個同學仔叫堅強勇敢咁樣，咁當佢唔堅強唔勇敢嘅時候，我哋同學仔會喂你咪叫堅強咩？你咪叫勇敢咩？誰叫你堅強嘅喎？你點解咁啊咁啊？其實可能對同學仔有壓力嚟嘅。咁所以作為老師，如果係因為呢個正正就係一個 case 嘅時候，我哋可以帶出一個好嘅討論。但當然啦，喺情景入邊嗰個花名咧，更加係一個負面嘅。暗春我知道好似叫做咁，更加是不應該啦。即係你咁樣係令到帶領，因為老師有帶領嘅作用，令到同學仔會唔會係間接係做緊一啲欺凌嘅情況咧？咁樣咁，所以我都覺得係呢一方面係令到我老師反思更加多。 咁所以反思完之後，有冇一個結論？其實個做法應該要點樣做咧？ 咁當然啦，你話就住校本而定啦，即係你話你話係一刀切，以後唔好叫花名。咁我諗呢個係每間學校同老師去討論啦。咁亦都話啊，即係教局建議就係唔好去咁做，同埋要整個個案去睇啦。咁樣咁，所以都係嗰句啦，是地人啦，即係合情合理合法，係咪？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作為老師真係要時刻反省。 OK， 好啊，同我黄建豪你倾到呢度先。黄建豪咧就系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主席啊，讲到就系教育局啦，近日常载嘅呢个叫做教师专业价值观和操守学校培训资源套，头先都讲到有好几个个案嘅，包括就系涉及到有教师以粗言秽语啦喺网上面系发文啦，有啲就系喺同学生喺派对房间度玩游戏一啲嘅情况系咪恰当啦？咁仲有头先讲到一啲老师向叫学生嘅花名。等等嘅咁，呢一啲嘅情況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問題出現咧？可能會影響到學生嘅感受等等咧。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居屋项目马鞍山锦进苑五座楼宇今年初起陆续入伙，由于屋苑坐落西沙路和马鞍山路旁边，受交通噪音影响，房屋处总建筑师朱慧明说，在设计的时候希望令单位尽量远离马路，所以将每座楼以 L 字形兴建同马路成45度角，并且在部分录得噪音超过70分贝的单位加装隔音窗和隔音露台，作为缓解噪音设施。另外，由于锦进苑地盘窄而长，向南北两边展开，考虑到地形，决定将五座楼宇一字排开兴建，但是在每座大楼之间保持15米间距，确保通风，以及每个单位都有足够日照。他又说，为了方便长者和轮椅人士，单位里面的灯掣和插头高度适中，单位内外设有灯掣，有需要的时候才按动，加强灯光，以达到节能效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今日访问深圳，他在深圳期间会同深圳市领导会面，交流讨论两地在金融、创科、商贸、基础建设等方面的合作。陈茂波都会到访当地的创科企业。陈茂波将会在同日傍晚返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日将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外电报道，预计布林肯将会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会面，并且有可能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昨日就同布林肯举行会谈和工作晚宴，双方都形容会谈坦诚和具建设性，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避免误解误判。秦刚接受布林肯的邀请，适时访问美国。秦刚强调，中方致力于构建稳定、可预期、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希望美方秉持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冷静、专业、理性处理意外偶发事件，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正轨。美国国务院官员就说，布林肯在会面中非常明确地说，美国不希望同中国脱欧。 北韓中央通訊社報導，在北韓勞動黨日前召開的八中全會擴大會議，批評上個月底軍事偵察衛星發射失敗是最嚴重的錯誤。報導說，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在報告中嚴厲批評負責推進射星準備工作的幹部不負責任的態度，要求徹底分析發射失敗的原因和教訓，盡快成功發射軍事偵察衛星，從而為提升人民軍偵察情報能力，在宇宙開發領域取得更大飛躍發展打開捷徑。報道說，會議在上星期五至星期日舉行，領袖金正恩出席了會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54点，跌85点，总成交金额6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2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0.45，跌1.15；腾讯控股357.2，跌5.8；美团136.5，跌个半；友邦保险82.05，升咗3毫；理想汽车139.1，升4.3；盈富基金20.28，跌6仙；比亚迪股份270.2，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41.87，瑞士法郎0.895，加元1.322，人民币7.14，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3576点，跌129点。港金报1825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28美元，卖出19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塞车嘅消息先啊。咁就係呢个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因为有意外，现时呢都系比较塞车啦。咁啊，龙尾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单车馆嘅将军澳隧道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因为有意外塞到环保大道近住单车馆。咁如果大家諗住而家行张南隧道嘅话呢，张南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回旋处一带咧，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到管道入口嘅。而家将南隧道去观塘方向，近茶果岭道回旋处都系多车噶。而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呢宗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不过仍然系多车，龙尾去到大埔滘老围。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跑马地北角线较为多车，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江西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港岛龙尾近利安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仲是繁忙，不过龙尾短了，近住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去九龙就沙田那边近住隧道入口范围较为多车啲。港岛嚟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转落去渣华道就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海丰园嘅。九龙方面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至到海丽村嗰段仍然系交通繁忙㗎。新界呢，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龙头 青龙头海景花园嗰段咧仍然系多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咁啊，近住沥源村一带仍然系交通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大家好，我是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亲友有情绪病，我们盲目叫他加油啦，看开一点啦，是没用的。最重要是鼓励他们讲出他们的感受，让他们抒发情绪，给多些耐性、体谅和支持，不要怪责他们。情绪病不可怕，身边的人的关怀是很重要的。 正另一点，同你关心身心健康多一点。 2023年6月19日，西区快餐店持刀伤人案，遇袭男职员情况危殆。 机管局希望航空业界首批外劳今年10月来港。 秦刚会见布林肯，美方称会谈持续五个半小时。 苏丹敌对双方分别发声明，承诺全面遵守新临时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9:40嚟㗎，啱啱去到。咁想同大家讲下呢，一啲嘅电动可移动工具，包括系啲乜嘢呢，譬如一啲电动嘅单轮车啦，电动滑板车啦，电动滑板啦等等嘅咁。仲有啲呢就是、电动辅助单车等等，都系而家越嚟越多呢一类呢一啲嘅电动可移动工具啦。咁政府方面，运输及物流局就向立法会交文件，就话打算将一啲嘅电动可移动工具合法化，咁但系就有啲限制嘅，就只系容许喺单车径上面去用啦，同埋都有一啲唔同嘅技术嘅要求咧，要系符合翻嘅，包括就系话要例如所有啲电动可移动工具咧，都要攞到符合国际标准同埋安全规格嘅认证啦，咁合格嘅型号咧会贴上一啲二维码，速度上面会限嘅25公里，同埋车身都有啲嘅重量要求。仲有要装譬如车头有白灯、车尾有红灯等等呢一啲，仲有话有效嘅刹车系统啊、警报仪器啊等等咁。咁仲有咧，见到文件上面咧，局方都建议，如果首阶段系开放嘅话咧，都会系一啲单车径嘅路段啦、宽度啊等等啦，都要系有一啲规范，同埋个道路比较完善啲嘅单车径嘅路段，提到包括就系话将军澳南啦、白石角海滨一带嘅单车径啦等等呢啲嘅地点嘅咁。咁仲有就系话用家都有个年龄限制嘅，要年满16岁啦，并且戴头盔啦，唔可以载客等等嘅咁。就住呢啲可移动嘅电动可移动工具开始一啲合法化或者一啲初阶段嘅一啲进展嘅，政府就话计划下半年会修例嘅咁，你自己点睇啊？18723D，请到位嘉宾啊，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学峰，早晨。 早晨， 萧乐文。早晨，陈学峰。因为交通事务委员会咧就喺6月16号嗰日咧，我见有讨论过相关呢个事项嘅。会上面你自己关注点系点咧？有冇听到其他议员嘅关注系点咧？又？ 我自己就比較關注嗰個安全問題嘅。事實上，你問我咧，去就住呢一類即係可移動嘅電動輔助工具咧，去做一個規管咧，係一個跟上潮流嘅做法。事實上，大家都睇到咧，呢一類嘅設施喺個社會上咧係有一定嘅需求嘅。咁但係過往我哋亦都睇到一啲數據咧，就呢一類嘅設施嘅使用咧，的而且確發生一啲意外。咁所以我自己就比較關注咧，就係嗰個駕駛者、使用者。佢嗰個對有關道路狀態嘅認識，咁尤其是咩咧？即係雖然我哋都喺度問政府啦，即係你有咩規限啊？咁政府就話會做一啲指引，就要求佢哋去閱讀嘅。咁但係對於我自己嚟講咧，我覺得就咁咧係透過叫做 自由去選擇讀定唔讀咧、 嗯， 其實大家就唔會睇嘅。去到最尾咧，係因為嗰個工具咧，都係一啲喺道路上行走啦。縱使你話單車徑都係會發生意外，所以我自己就喺會上就提出啊，唔能夠變成一個即係強制嘅課程，確保所有使用者都要睇咗呢啲咁嘅安全指引，譬如錄影帶啊等等。先至喺個道路上行走咧，咁樣 即係好似真係學車咁樣啦，要 係啦，冇錯啦，因為事實上佢係會同行人啦，同踩單車嘅人啦，有機會發生碰撞嘅。咁究竟呢啲應對點處理咧？同埋咧，事實上就算喺單車徑，佢哋都要睇一啲標識嘅，包括嘅路標啊、指示啊等。咁如果佢根本完全唔識嘅話咧，其實係好危險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方面係要加強嘅。 嗯，另外其實佢都有制定咗一堆嘅我形容為限制啦，譬如速度上面啦、重量啊、大細啊等等都有唔同嘅限制，同埋都要裝頭先我講嗰啲前燈要白光，咁啊紅光後燈啊啲剎車系統啦。整體嚟講，你頭先都好關注安全啦。呢一啲嘅限制有足唔足夠咧，或者好現實啦，生產商又會唔會滿足到呢一啲嘅限制去即推出一啲產品咧？又 嗱，我覺得睇市場嘅啫。生產商就好彈性嘅，因為事實上你如果香港有個法規，佢要嚟呢個市場，佢自然就會滿足噶啦。咁、當然，我覺得喺尤其是一啲新嘅區啦，尤其是大家見到新界咁多單車徑啦，我相信個市場係有足夠嘅空間去接納呢一類嘅設備嘅。咁加咗呢啲咁嘅安全設施之後咧，的而且確係會比而家嗰、那個會好嘅，點解咁講咧？起碼速度上嘅限制，令到架車唔會過快嘅，因為我哋見有啲喺單車徑都真係好快，可能超過25公里以上，去到做剎車嗰個動作咧，其實係容易發生意外嘅。咁所以咧，加咗呢啲要求之後咧，其實對整體嘅安全嚟講咧，係有保障嘅。我自己覺得係明顯咗嘅，尤其是有頭燈啊、尾燈啊等等咧，喺夜間咧，有一定嘅顯示啦，戴頭盔啦，等等呢啲都係嘅。咁但係大家都要知道呢一類嘅設施咧，其實佢都需要一定嘅學習階段嘅。你包括嗰啲所謂嘅風火輪，其實佢又冇所謂嘅即係手柄啊各方面嘅，佢純粹係靠你嘅平衡嘅感覺。呢一類咧，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能夠變成一啲課堂去提供一啲即係類似學車咁樣，等使用者能夠有足夠嘅訓練咧，先、 okay. 上個單車徑就會比較安全咯。 嗯，另外我見有一個點啊，執行方面嘅涉及到就係話即係政府建議一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咧，會制定一個認證安排，咁就話會貼一個二維碼標記啦。你了唔了解實際嘅運作係點？呢一個認證又有幾有用咧？ 因為認證咧，我嘅理解咧就係廠方要符合到香港政府就有關設施嘅限制嘅要求，跟住咧政府咧就會認同佢呢隻產品咧，佢自然咧就要喺嗰度貼個二維碼，個二維碼咧就係即係掃翻佢呢架車合標啦，咁佢係一個即係類似車身編號咁樣啦，咁咧先至能夠喺條街，如果俾警方發覺佢嗰、那個移動工具咧係冇呢個二維碼嘅話，可能就會發告票咁樣咯。 OK， 你覺得嗰個實際執行上面可唔可行啦？先講咗呢一個嘅認證先。另外我都想講嗰個單車徑嗰個點嘅問題嘅都係。 認證我覺得可行嘅，點解咧？其實嗰個都唔係一個好複雜嘅流程嚟嘅。而家好多警方都用電話掃嗰啲抄牌啦，其實佢掃一掃就知道呢架車係符唔符合標準。咁我覺得對一啲非法改裝嘅車嚟講咧，係有一定嘅阻嚇作用嘅喺呢方面係啊。 OK， 而家就話會開放一若干嘅單車徑嘅路段啦。佢就話一般嚟講需要3.5米闊啦，連通度高嘅單車徑，有較完善嘅單車徑網絡同埋合適嘅道路同埋交通環境等等。咁佢舉咗例子就係譬如白石角海濱一帶嘅單車徑同埋將軍澳南嘅咁。你覺得呢兩個選址適唔適合啦？或者擴闊到去其他地方有冇啲咩要留意咧？又 其實我覺得嗰個限制就比較大啲。而家咧即係呢兩個地方即係當然適合啦，係咪？即係比較闊比較大，但係咧對於使用者嚟講咧，就好似哇，好少地方用得到。咁所以我喺會上我都提出，究竟有冇考慮到，譬如話我哋嘅海濱長廊，甚至乎我哋一啲嘅即係休憩公園、康文署嘅公園，能唔能夠都開放咧？咁樣咁對於即係 有關部門嚟講咧，佢哋係開放嘅，佢哋話佢哋都會同相關部門咧定一啲指引之後咧，就交俾各個部門去考慮。咁我希望即係可以嘅話咧，盡量都多少少空間啦，因為事實上玩得嘅朋友咧，佢哋都希望即係方便嘅。咁甚至乎可能咧，亦都會上有啲議員提出咗，喂，你未來周依周填海，其實你做一個環保嘅綠色嘅生態嘅地方。其實呢一類嘅設施都係一個好主要嘅交通工具嚟嘅，其實有冇考慮到呢？咁各方都話都會考慮嘅。 係啊，嗱，今次我見文件入邊都提到話，即係將來啦，或者可以喺一啲設有完善單車徑規劃嘅新發展區度用啦。咁佢提到話，從而鼓勵綠色低碳嘅生活模式嘅咁。 嗯嗯， 夠唔夠咧？喺呢啲地點度，同埋做唔做到呢一個嘅目的咧？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咧，呢一類咧，其實你而家見到好多。用緊單車嚇，喺譬如離島有啲地方用緊單車，喺愉景灣可能講，甚至乎喺元朗有啲地方都有好多單車。我自己覺得咧，都有機會變成咗呢一種工具嘅即係替代嘅。咁咧，實際上因為的而且確佢係方便嘅，同埋咧佢個污染都係用電啊嘛，咁相對就冇排放啦。咁喺呢啲環保嘅地方咧用咧，我覺得係比較合適嘅。對並且收藏咧，相對因為佢而家有一個重量嘅限制咧，收藏都比較方便。咁我估計都會喺市面上都係一個比較大嘅空間嘅係。 OK， 好啊，唔該曬陳浩峰先，同你傾到呢度啦。陳浩峰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啦，講到有關於一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嘅合法化一啲嘅進展啊咁啊，另外都同大家講另一個涉及到交通嘅議題，港鐵咧就宣布啦，高鐵咧下個月一號啊，七月一號起咧就會增設連接四川嘅長途線，三個嘅新站點包括就係有成都東啦、樂山啦、宜賓西啦，咁每日會提供南行同埋北行咧係各一班嘅列車，咁另外咧往來香港嘅西九龍站啦。同埋廣州東站啦，以及西九龍站同深圳北站、福田站嘅列車服務咧，亦都會喺7月1號起咧係會加強嘅。咁其中每日往返廣州東站嘅列車班次增加到係19班，深圳北站咧增加到係51班，福田站咧增加到係38班。咁有議員都關注今次呢一個嘅情況嘅，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先讲四川嗰个长途线先，你觉得适唔适合啦，同埋有冇咁嘅需要啊？又 咁呢啲永远都系开咗先再睇嘅。 嗯， 啊呢啲嘢就唔需要一开始就开好多，一路睇住个情况。咁如果需求大就慢慢加啦。 嗯， 啊我哋实证原出最大嘅争拗点，即系唔满意嘅地方，就系、是、你谂下，我哋去广州市中心就唔系广州南，嗰度系番禺。市中心就是廣州東站，它現在由12對車一日加到19對車，今天呢它第一班車是8點開就9點半到，停很多個站的，回到寫字樓10點，很多人都跟我們說它想早點回到寫字樓可以開成日會，我們要求它開一班車，即每一天是加開一班7點半的車，就不停站，如果不停站呢八点九就去到啦，九点零去到写字楼，有成日开会。咁佢今日咧就唔睬我哋，继续系八点停好多站去到九点半，呢、个已经好唔满意。因为佢由12对加到19对，咁你都唔改善系咪？咁净系加中间嗰啲，但系反而最大问题咧就尾站啦。今日咧佢埋尾班车翻嚟咧，就系、是、今日咧就八点开翻到嚟九点半。八点开呢就即是七点半要入站，七点半要入站，你由餐厅去东站行行地半个钟，你七点钟食完饭，根本晚饭冇得食嘅。咁好多人呢就走嚟搵我哋，要翻以前城际直通车最尾嗰班车，嗰班车就八点八开翻到嚟十点半。咁八点八多咗40分钟呢，你系可以食埋饭翻嘅。咁所以我哋要求佢做翻呢一班车。点知佢而家呢12班加到19班呢就不辞啊反早，竟然将尾班车啊由8点钟改到6点9喎。咁6点9返到嚟8点半 ,8 点半唔得唔叫食饭都食唔到，你车度食饭啦。6点9开嗰边又食唔到饭，会都开唔晒。即係你要6点3入闸係咪，咁即係你5点几要开完会又要走。走喺啲地方5点钟要走。呢个莫名其妙。不知所谓，我走去问港铁，喂，我哋香港投资咗1000亿， 有冇话事权噶？佢哋又知唔以对， 嗯、 啊，尽量反映噶啦，争取噶啦。咁你反映咗啲乜啫？你以前城际直通车尾班系八点半，你咪俾翻嗰班车我咯，系嘛？你而家整一班系六点九嘅，我冇所谓啊，你咪加翻间八点八嘅俾我咯。冇、 嗯， 完全就话即系上面话事咁。咁我咪就系话心谂，我哋嗰一千亿投资其实系咪即系冇话事权嘅咧？咁啫嘛。 嗯，不过都实际睇唔到，暂时睇唔到啲咩原因系提早咗个尾班车嗰个时间。你 完全乜嘢原因都唔俾我啊？ 嗯， 呢个系匪夷所思。 点跟进咧？你会暂时呢、這个？ 哦，咁我一定有好多渠道嘅，咁咪一路路继续讲啊，透过大气电波啊、言论啊、各方面啊，俾啲压力政府咯。我相信特区政府都唔想见到。 嗯、 你谂下，以前城际直通车，而家取消咗嘛？呢架嘢一日19对车，19对车你都俾唔翻我以前红磡直通车嗰啲咁嘅头尾嗰啲咁嘅时间，有冇搞错啊？ 嗯 ，OK， 高铁你就系咪最主要关注呢一个点咧？ 主要是这个点。 另外我见北部都会区啦，因为政府就申请了开设3个的首长级的编外职位，为期7年的成立北部都会区的铁路办事处。我见到因为涉及到相关的一些的薪酬开支在财委会要过的，你就投了反对票的，原因是什 么？原因很简单啫、我们原卓2018年11月沙中线丑闻之后呢，要求成立一个独立于路政署的铁路处，有自己本身辖下的机电工程，去管全部铁路的兴建和营运，计埋信号系统啊、供电系统啊咁。2021年呢2月，前朝政府就话决定成立啦，点知两年之内呢冇声气。今年我再追问政府，佢话有议员有反对意见，话港铁自己有责任监察工程，唔需要再揾政府去监管。我话我听到真系晕低。即是老实讲，你整条铁路基本上去到营运就好像阿妈生了个仔，你生了个仔你要凑佢噶嘛。 嗯、 你而家将个凑个交咗俾个保姆，唔使自己凑。咁但系你个保姆你炒得噶嘛？你唔中意呢个保姆叫做港铁冇得炒噶。咁你咪自己要睇实个保姆啊？ 嗯、 你谂下呢5年啊，咩事未出现过啊？同起铁路根本冇关系，7条旧线。换算路系统话2019年第一条应该换嘅荃湾线，到今日都未换到，跟住又甩门又脱钩，你谂下你有咩未听过呢5年？咁、我而家话你仲唔去成立个铁路处？佢而家嚟紧起10几条新铁路，仲要加埋旧嗰啲要换算路系统，系咪？咁所以我呢次反对咧，其实系觉得佢再俾一个另一个 D3 嘅执行者。摆喺个路政署长下低，路政署长将来又要起11号干线，即系由屯门啊，经过小榄啊，过海去到大屿山啊，咁样样再出翻去市区，跟住仲要起一条呢，由大屿山去到人工岛，再驳去港岛西嗰条，我都唔知系几百亿嘅，即系最长嘅桥啦。佢边有时间呢？佢根本都唔熟机电工程，大把镬咩？咁所以我就话你抌得咁多钱去搞呢啲铁路，你一定要有一个独立嘅全面嘅一个监管啊嘛。佢话俾我听过有议员反对，话港铁有责任自己监管。哇！我真系听到晕低。以前啊咁少嘢，佢都出咁多事，系嘛？基本上政府咪样嘢都叫港铁自己写报告。次次个保姆凑个仔出事，个保姆自己写报告。你谂下。是什么意思啊？ 咁但我想知而家其实据你了解是冇咗，即叫做完咗呢个计划，定係仲係諗緊唔知几时会成立呢个铁路处？ 政府永远都唔会话唔做嘅。咁佢话有人有反对意见，咁佢哋而家研究緊㗎嘛。係囉。咁但係佢呢次过咗关之后呢，佢仲边有压力研究啫？ 即你意思有咗北部都会区个铁路办事处。 佢冇晒压力囉，唔需要研究啊，钱就攞咗，人就请咗，咪继续去囉。起完铁路是几年后的事，期间有啲咩嘢出事嘅，又系叫保姆自己交报告，咁政府就吸个印咁啊，咁啊吸取教训咁咪咁咯。 嗯， 系咯，咁你点似样啫？但系以前政府已经讲到明，2021年要有一个即系不但止建造同埋营运，你谂下信号系统几复杂，仲有供电系统咧，讲出嚟都冇人信嘅。其实讲真，营运仲监管，营运仲复杂过监管建造。 嗯， 所以成件事情将来会碌到好大嘅，加加埋埋晒， 香港嘅鐵路如果冇一個獨立嘅一個 D 六嘅處長直接匯報俾局長，根本同路政署一啲關係都冇。路政署長起路嘅啫嘛，同鐵路有咩關係啫？都冇乜理由俾埋佢管噶。跟住出咩事咧？佢又走去嗰、那個發展局機電工程處，發展局下邊嘅機電工程處調啲人過嚟，又去寫報告，又去睇。咁你諗下點管啫？ OK。同我田北辰你傾到呢度先，田北辰咧係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啦，佢係關注到其實政府咧就早幾年咧已經係宣布咗話會喺2022-23年度咧成立一個鐵路處嘅，就做一啲加強監察啦，同埋一啲控制嘅策略嘅，咁佢就提到啦，而家就仲未係有啦，仲未係成立到啦，咁啊佢頭先又關注到一點嘅，北部都會區會有一個叫鐵路辦事處嘅，咁到時有呢個之後，會唔會鐵路處係即係更加係？唔会再出现咧，咁佢系担心呢一样嘅。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原创立法会议员啦，咁啊头先都同我哋讲到有关于高铁嘅方面嘅，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咧都嚟到呢度啦，同大家讲下咧外面嘅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嘅。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界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大哥成，大哥成，点解你当年要背叛阿豪哥啊？ 大哥成，当日你喺铜锣湾俾钱孖哥帮你开门嗰阵咧，你记唔记得跌咗几多钱咧？ 老友，我冇做大哥成好耐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